今日大匪特輯啦，其實講幾句啦。如果真係需要呢買敏迪嘅呢，你可以入巴打台嘅裏面呢，嗰度可以PayPal 或者真係上嚟啦。因為今日好多人嚟問一問題啦，咁我而家情商啦，阿Tony 啦，咁阿黃生啦，咁佢可能呢就逢星期四啦，睇下佢就个日子啦，咁佢晏昼喺度，咁如果呢逢係关于呢啲植物提取物呢嘅资讯呢，可以问佢啦，咁佢会喺网台坐喺度打等啦，咁应该应承我嘅。咁第一点解做呢个节目呢，就係、是、呢我本身呢就喺讲咗系喺呢个九月尾呢，最后尾个礼拜六礼拜呢，就想去呢个唐下三正半山庄就旅游嘅，点知呢冇办法 book 到位，包括自由行都唔得，所以咧要取消。咁啊，听日再问一问，睇下十月头有冇啦。因为最主要系个泳池啫，吓，因为如果冇个泳池平好多嘅。而家咧佢系798蚊一位，咁啊加120蚊呢个小费，即系嗰个领袋钱，咁咧就实价价嘅，咁美食之类。咁但系咧，寻日特登走上去啦，咁啊用咗2个钟头，咁但系都冇办法报到，亦都 hold 唔到团，咁啊唯有咧就。再另定日子，睇下啲网友仲有冇兴趣啦。咁啊 ，Ben 少就一家三口啦，我啦，咁有几个都会去嘅。咁啊，睇下自己成团定跟团去咯，咁样。第二呢，就今个礼拜四现场直播呢係会继续嘅。但係呢，因为 book 唔到呢个石岗街坊福利会。有啲人问你石岗咖喱咩，係其实係石岗伊斯兰咖，唔係伊斯兰。即是巴基斯坦的街坊福利会那里吃自助餐，那呢就我呢就给一个电话老友，但是那日呢他们爆了，即是有人 book 了，又要再另定日子了。那如果呢有兴趣星期四，其实呢为什么叫这么多人上来看呢，都要讲两句呢。其实我们想呢大家互相了解呢，看看呢就有没有人呢想做分销。因为呢我哋呢就好似敏迪呢类呢，咁可能我呢听日我都会返返大陆嘅，就想办法做健字号，即係攞健康食品入口，咁可能要花啲时间啦，咁想做健字号，咁正式报关渠道同埋正式做临床实验啦，啲人质疑咁喺北京搞啦，咁相对好卖嘅，而洗头水呢同埋精华素呢就希望大家即係鼎力支持，即係有用嘅嘢佢自然发光发热啦。咁啊网购嘅嘢呢我哋努力緊啦。咁啊最主要交代返就係话现场直播去唔到呢个石岗。咁如果你嚟呢，咁我哋呢就啱啱有个网友呢就喺泰国呢就带咗10几斤呢冰鲜虾，各式各样嘅虾。咁我哋可能呢就食饭之前，咁啊，这个白灼虾宴试食，咁啊免收费，食饭另计啦。咁如果咧近啲啦，即系唔想咁劳碌啊，阿台长啦，阿欣欣啦，因为咧打完边炉咧，佢哋好辛苦嘅。咁咧就可能喺好彩食啦。咁睇下有几多人嚟啦。咁你如果你哋仲系报名嘅，咁嚟啦，咁都系80蚊位啦，睇餸食饭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。多啲了解得多啲啦，咁另外呢有一个网友呢佢呢就俾咗资料，我就话喺香港讨论区呢就讲大匪王国，即係讲我啦，咁做网台嘅嘢，咁呢都好多留言，咁呢我自己呢就呢两日呢就都好认真考虑下，咁有啲人就讲话你想做不停咁做啊，点样点样，可能都系可能个人嘅諗法呢每日都变緊啦。但係呢人嘅精神啊同埋嗰样嘢呢可能做得唔係咁好啦。咁我哋想做起巴打台。咁呢因为呢有啲人做节目呢佢唔想好政治化。咁啊所以呢就要有巴打台嘅产生。咁啊星期二得到当然啦就一定保留喺度啦。咁但係呢巴打台呢就想做一啲另类啲嘅节目啦。咁譬如陆续好多嘅，咁我哋亦都会有啲节目呢可能呢另外安排啦，可能会取消㗎啦，咁我哋重新再嚟过啦，咁资源投放咗，咁但係呢就成绩未如理想， 咁可能咧睇咗咁多意見之後咧，我自己整合一下啦，因為好多真係好寶貴嘅，由佢講咗一個好大嘅重點嘅，咁留翻現場直播講啦。咁多謝大家。咁如果咧真係要訂購貓山王月餅咧，我希望你哋訂，我送，親手交到你上手上，因為咧我想同網友咧真真正正建立翻一個朋友關係，即係大家有份情喺度咯。咁係我做網台最想做嘅，咁另外可能都再變一變啦，因為咧啲人都好多質疑就話，喂你好似日都唔同個係啊，因為我想做一啲嘢，但係好多嘢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可能我又要變一變，咁但係我方向冇變嘅咁。咁今日都多謝有個姐姐啦，同埋有位先生啦，上嚟幫我買咗四支敏迪同埋一支四小寶。咁咧就我咁啱又喺台度啦，今日得閒啲，聽日就唔喺度啦，因為聽日要搞健康食品啲嘢。咁同佢傾咗成差唔多七八個字啦。咁多謝佢支持先啦。咁起碼即係聽節目認識咗我哋啦。咁我都會想辦法咧就。用我自己啦，即係一个平实啲嘅人去处理网友嗰个关系啦，因为听众有高低㗎嘛，网友就冇彼此。听众就係我係主持，你听我讲嘢。听众嘅有高低，网友大家网上识嘅朋友就无分彼此囉。讲呢啲啦，咁星期四见啦，大飞商圈，咁亦都会讲一讲咧，就系啲人喺讨论区点样讲我，咁我呢两日亦都真真正正谂过，咁我复一复，咁都多谢佢哋啦，因为佢哋真系有用心听嘅，咁亦都系俾咗好多宝贵嘢，闹我又好啦，俾意见又好啦，咁赞就冇乜几多个啦。咁我会諗一諗嘅，咁都多谢大家啦，拜拜。